健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好，蓝天依旧，气温依旧，预计最高气温将上升到90摄氏度左右或以上，是南郊观象台近7年来12月中旬气温的最高值。天气少了一些寒冷，多了一份暖意，对开展户外活动比较有利。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5%。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7到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没补叶酸，没做胎教，备孕走了很多弯路，怎样避免孕产育的各种遗憾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不留遗憾》系列，这是一套孕产育儿类套系书，一共5本。《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完美备孕怀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科学胎教；《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做好月子养好孩儿；《不留遗憾》，北大妇幼专家教你健康育儿经。这套书列出来了过来人的各种遗憾，在专家的专业指导下自己解决问题，不留遗憾。嘉宾本书责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辑傅佳女士、侯满如女士，不留遗憾，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孕产育的相关的内容，其实是把更多的经验啊带给读者朋友，带给听众朋友。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一定要先来介绍一下啊。很多时候呢，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邀请嘉宾的时候呢，有不少的选择，比如可以作者来，那比如呢可以译者来，也有呢相关的书评人，还有呢就是啊书的责编。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刚才说到的《不留遗憾》啊这样的一套5本的孕产育育儿图书的两位责任编辑，一位呢是傅佳女士，你好，傅佳。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侯满奴女士，你好。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两位啊跟大家讲一套书，可能就有听众朋友问了，说他们两位做一套书，每个人。他负责单篇，他负责双篇，是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快来把你们两位啊，把两位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个分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来谈一谈这一套叫孕产育儿图书的情况。有请两位。嗯，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两个人每个人负责不同的板块，我负责的是孕产这边，傅佳老师负责的是那个育儿那边，但这中间我们也会有交流， 嗯， 会把各自的观点进行彼此交流，嗯，也会请教专家。 刚才跟大家做介绍的呢是满如，然后他跟大家谈到就这本书在妈妈肚子里面的那部分归满如对吗？然后等到离开妈妈肚子里以后会像我们刚才片花当中啊会哇哇哭的时候，这就都交给傅家了是吧？ 对，其实是这样的，我和满如呢就是我们俩呢既是同事也是同一个分署同一个编辑部的，就是我们主要负责我们出版社的就是这个孕产育儿这一块儿，所以呢其实呢他我现在就这套书而言我是分责生后的事儿，他是分就是负责就是生之前的，但是其实呢我们俩在负责有的图书的时候其实是不一定，就是我们是其实可以从备孕一直到产，我们都到最后坐月子养孩子，我们俩都还是一条龙服务的， 一条龙服务、啊、 对对对。 哎，刚才说到了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要把两位编辑来介绍一下，就是因为啊轻工业出版社他们的健康的图书编辑啊其实都特别特别的有身份，我说这身份并不是说他们是资深的啊，这个图书领域的这些制作人呢出版人发行人等等，而是说他们的背景，像傅家啊就是营养学的研究生 对吧？满如呢？ 我是一个医学院毕业的，但是我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健康方面的编辑工作，已经做了12年了。 对，所以大家听清楚没有，就是即便啊没有这几本书，他们两个搭一班子也能让您预产育儿都做全了，是这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 啊。你看医学院的满如啊，这个咱不能说让你去给家长这个什么给家长给妈妈啊做手术，但是要是说妈妈平常遇见什么个问题啊，这种理论知识啊还是储备的。然后傅家这吃啥，其实坐月子还有就是怀孕啊，很多这个妈妈应该不能叫妈妈，说姥姥奶奶都说吃最重要的对吧？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吃很重要，但是后期的你对自己身体的就是体重的控制，就是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运动和饮食心情都很重要， 这些都归傅家的专业领域当中所涉及的内容。 对对对，是是。 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这一套书的名字叫做不留遗憾，一共呢是5本的孕产育儿图书，在今天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因为到冬天了，天越来越冷了，其实按道理说啊夏天挺难受的，但是呢在冬天尤其是现在应该已经大小雪的节气都已经来了，有的小雪已经过了，大雪也快来了，还没下雪。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孕妇啊产妇包括小宝宝特别容易生病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两位责编也特别细心的带来这套书，一个呢是跟大家来介绍这套书啊，把这套书当中那些好的经验然后好的知识点带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给大家提个醒，您可千万别遇见这些得病的事儿。 是的，因为现在是天气转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那么在这个时期里头呢就是容易出现，特别是婴幼儿的一些什么肺炎呐、腹泻它容易出现，所以呢我们在这也希望给各位的爸爸妈妈提个醒，确实像刘莎所说的，就是咱们应该在没得病之前就控制住，就知道如何的预防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今天的直播机房啊有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书，其实在做这套节目之前啊我们还有一些录音采访，那这些专家呢他们不仅带来了关于这套书的一些介绍，同时呢也把他们的一些提示带给大家，我不预告是谁了，我们来听一听啊第一段录音是谁的家长朋友，尤其是那些准爸爸准妈妈或者是已经当了新爸爸新妈妈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一听他是谁。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马良坤医生，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我们不留遗憾这套系列的图书。那我们之所以起名叫不留遗憾呢，就是在临床工作和日常生活之中发现很多人在孕育养育或者孩子长大之后经常会说，哎呀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啊！如果当年我更关注自己的血糖，我的宝宝不是巨大儿，这个孩子现在可能就不是肥胖，体育课就不会不达标了。那如果我当年心情好一点，家庭关系好一点，我的宝宝可能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生长，那宝宝的心理素质就不会这么差了。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非常痛心又非常遗憾的。那我呢就希望通过这一套不留遗憾丛书，让大家做到科学备孕安心怀孕，又让大家做到很好的去做胎教，产后做好月子养好孩儿。 那希望这套丛书给大家这些帮助。冬天到了，我们要特别小心流感，不管是妈妈和宝宝都要注意生活的细节。那如何来防治流感呢？我们说第一个就要勤通风，第二个心情要好，睡觉要好，第三个呢要吃得好，运动得好，增强自己的抵抗力才是防治流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已经感冒了呢，我们说家人的关心最重要，适当的休息喝水第二重要。如果确实发烧啊，有这些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去看病哦。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蒙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妈妈， 没补叶酸，没做胎教，备孕走了很多弯路，怎样避免孕产育的各种遗憾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不留遗憾》系列，这是一套孕产育儿类套系书，一共五本。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完美备孕怀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科学胎教；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做好月子养好孩儿；不留遗憾，北大妇幼专家教你健康育儿经。这套书列出来了过来人的各种遗憾，在专家的专业指导下自己解决问题，不留遗憾。嘉宾本书责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辑傅佳女士、侯满如女士。不留遗憾，欢迎收听。 不留遗憾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这样的一套五本孕产育儿图书。有句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今天呢在直播机房呢有两位这套书的责编，侯满如女士和傅佳女士，然后还有主持人我。另外还要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我们今天是六个女人一台戏。那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采访的第一段录音，她是谁呢？马良坤医生，她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专家，北京市孕期营养项目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围产营养项目负责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也是一位教授。可以说啊，从临床经验到理论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他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不留遗憾》的这套书当中，《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轻松备孕怀孕的编者，就是马良坤教授啊。 是的。 在前面的录音当中，马教授呢跟大家说到了《不留遗憾》这套书的得名原因，也说到了啊他的祝福，也带来了提醒。我还是啊不说，我们一共是六个女人一台戏，另外还有两位女性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他们会有声音啊，他们也会有祝福和提示带给大家，大家只要留意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那既然说到了《不留遗憾》这样的一套书啊，刚才呢马良坤教授也说到了啊给这套书起名的一个原因，那不留遗憾就是为了让孕产育的这些应该是妈妈准妈妈还有这些妈妈准妈妈的这个家人不留遗憾吗？ 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以前我们出书呢往往是搜集很多就是也是读者的一些需求，我们是从一个正向的角度去考虑的，就是直接教你该怎么办怎么规避。但是这套书呢其实我们想就是从一个逆向的角度思考，我们就先把这些问题先提出来，然后更有针对性的来可以说是指导或者是让读者朋友更好的去规避这个。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曾经掉到坑里，然后这本书就是把您 减少掉坑 一个一个从坑里捞出来。 对对对。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是五本的这样的育儿孕产育儿书，其中有三本呢是归满如负责，你主要是都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哈，或者是预备要进入到妈妈肚子里面的这些内容包给就全都包给你了。哎，那为什么安排了这样的三本？其实按很多朋友的这个想法来说，说这样的书出别说出三本了，出三十本都不多。那当时是怎样设计的这样的三本的组合呢？ 其实是这样，不光是这三本，这套书都是以一个时间为轴，从备孕一直到孩子出生。然后呢，这三本就是他找了那个，我们真的是搜集了几百人那个真的在备孕怀孕期间的各种遗憾，取其精华，进行了各种筛选，以及调研，然后选了常见的那些遗憾点，然后进行如何规避，并进行了备孕怀孕之间的这段时间的进行指导。 哎，没错没错，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样的三本书啊，在妈妈肚子里，还有即将到妈妈肚子里的这样的三本书，分别是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轻松备孕怀孕，以及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还有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科学胎教。听到了这样的三本书的书名，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女性啊已经找到痛点了。有很多女性因为现在工作忙，然后压力大，哎，怀孕这个事儿，有很多小夫妻说这都结婚三五年了，啥动静都没有，这可把爷爷奶奶就是预备的啊，准爷爷准奶奶，姥姥姥爷，当然还是准姥姥准姥爷急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都谈到的，更多谈到的是怀孕这样的书籍，这本书特别把备孕也放进去了，真的是啊，让很多小夫妻们啊这个解决了燃眉之急。 是的，而且现在就是在备孕的阶段，其实出问题的也挺多的，是很多夫妻的难言之隐吧。就是不管看中医看西医的那个门诊，人真的人满为患。这个主要是在家里进行日常的调理，并结合医生的检查进行检查结果的解读，已经日常生活的日常提示，真的可以规避一些备孕的误区。 哎， 然后像他这个备孕怀孕嘛，在怀孕期间主要讲解的就是每次产检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你的产检结果给你提示了什么，并且规避了一些常见的孕期常见疾病，比如妊娠糖尿病，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这本书是很值得那个备孕以及正在怀孕的准爸爸准妈妈一读的。 哎，谈到了怀孕啊，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包括他们周围的亲朋好友都知道，女性朋友在怀孕期间最好不吃药，那能忍着能扛着您就扛着。但是偶尔比如说有的孕妇她吃个山楂，吃个这个螃蟹啊，或者吃个什么海鲜就紧张得不得了，哎呀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这饮食啊，因为药其实就那么几种，然后还好控制，但是你日常生活当中饮食简直种类太多了。所以这一本啊，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啊，说到这营养，说到这个饮食方面的内容，其实也是解决了不少的这些，应该已经是我觉得这是解决了一批人，不能说是一个人，解决了准妈妈周围的所有的亲朋好友的担心。哎呀，满柔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本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主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是这样，这本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主要讲的是孕期营养，从整个孕期来讲，他讲了他首先是讲了孕期整体的营养提示要点，然后分孕中期、孕早期以孕晚期，在每个月都讲了这个月需要重点补充什么，为什么这样补充。比如说在孕早期你可能会有孕吐这样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要多吃稍微多吃一些富含 B 族维生素的，它有缓解孕吐的一个作用。然后他在这本书在最后呢，他也针对一些常见的孕期疾病，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以及妊娠甲减、甲亢，怎么进行营养调理。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三本书在小宝宝没有离开妈妈肚子之前啊，这个内容这个负责的人是满如，还有第三本书是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科学胎教。那这本书又谈到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本书主要还是讲的胎教方面的问题。这本书跟市场上的胎教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它是根据孩子的发育进行胎教的。比如说在孩子 在孩子三个月，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不是孩子三个月，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在迅速增长，这时候给你的提示是，你的营养胎教是进行，碘方面的补充，以及多补充蛋白质，而在这时候孕妈妈呢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这可能是还没有摆脱那个孕早期的孕吐，身体上的不适以及身体怀宝宝的各种焦虑，所以呢他提供了音乐胎教多脑就是多脑和那个那叫交响乐。然后呢这本书他最主要的特点是它全面，不止音乐胎教，有故事胎教、阅读胎教、手工胎教，很全面。 我们刚才呢是请满如介绍了他负责的这套书当中的三本书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们也了解了这样的三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哎，傅佳，你以往也编了很多这样的一些书籍，虽然这套书妈妈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一部分不归你，但是你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编辑啊，你看到这套书以后给你有没有一些耳目一新的感觉呢？ 会有，就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就是不留遗憾这个点，其实就真的是打到了很多这种新妈妈准妈妈的痛处了。就是有很多，就比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哎呀早知道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了，就会有这种的，就是回忆过往的一种种的好像不甘心，我们就为了减少更多的这种备孕怀孕以及育儿阶段的女性以及她们家庭的这种少出现这种以后再回忆起来这种不甘心，来编的这套书。 没错没错，就像傅佳说的，其实我们说一下这样的三本书，在妈妈肚子里面的这样的三本书，当我看到了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这本书单独独立成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很吃惊，是为什么呢？以往我们看孕产育这样的书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饮食往往是比如说你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那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很少有单独能拿出来一本书这样大的篇幅来做的。看到这一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哎，满如你在做这样的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就是营养单独的拿出来成为这么大的一个篇幅的一本书，你觉得是不是这一点你在做的时候也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呢？因为其实真的是很少见的。 其实是这样，就是孕期营养孕期怎么吃这个事儿，就是看上去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在吃饭嘛，孕期稍微注意一点就行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而且孕妇的吃食在每个家庭其实尤其是现在社会都很紧张。 我们刚才说到了六个女人一台戏，现在又一位女性出场了，她是谁呢？我们来听一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协和医院的营养师李宁。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我们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大家都希望在怀孕期间吃点好的，吃点讲究的，这不只是为了自己，主要呢是为了宝宝，为宝宝选择高品质有营养的膳食。但是与此同时呢，有些妈妈花钱买了很多高档的食物，但却并没有吃出健康，而是把自己吃胖了，甚至吃出糖尿病来了。所以呢，即使是吃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我们来进行学习，遵循科学的方法。希望本书能给孕期的妈妈们带来一点具体的、合理的饮食指导，让大家吃得营养、吃得健康、健康快乐地度过孕期。冬季呢，天气寒冷干燥，室内外温差比较大，这些呢，都对我们的呼吸道是个不良的刺激，也是感冒、咽炎等问题发生的高发季节。孕妈妈们因为特殊的生理状况，如果感冒呢，会给自己和肚子里的宝宝都带来很不舒服的感觉，而且呢，这期间呢，用药也不是特别方便，所以呢，大家以预防为主。冬季室内应该注意保湿，出门的时候呢，注意保暖，每天呢，补充足够的水分，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良好的抵抗力。最后呢，祝各位孕妈妈度过一个温暖快乐的冬季，希望所有的孕妈妈们孕期顺利，得到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 刚才又有一个声音出现在听众朋友的 这个收音机里面啊。那他是谁呢？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专家，全国妇联项目专家组成员，北京协和医院营养专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教师李宁医生。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有一本书名字叫做《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运》，而这本书的编者就是李宁。吃很重要，在孕产育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轻工业出版社的《不留遗憾》，一套五本的孕产育儿图书。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继续关注这一内容。 在给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没补叶酸，没做胎教，备孕走了很多弯路，怎样避免孕产育的各种遗憾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不留遗憾》系列，这是一套孕产育儿类套系书，一共五本。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完美备孕怀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科学胎教；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坐好月子养好孩儿；不留遗憾，北大妇幼专家教你健康育儿经。这套书列出来了过来人的各种遗憾，在专家的专业指导下自己解决问题，不留遗憾。嘉宾：本书责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辑傅佳女士、侯满如女士。不留遗憾，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轻工业出版社《不留遗憾》一套五本的孕产育儿的图书。前面说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呢是六个女人一台戏，为什么呢？主持人我，然后我们两位嘉宾来到直播机房和大家来分享这套图书的嘉宾，一位呢是傅佳，另外一位呢是侯满如，两位这套书的责编，另外还有三个录音啊，也都是三位女性。前面呢我们已经听到了有马良坤教授的介绍，那么还有呢刚才说到的李宁啊，协和医院的营养专家。那接下来我们就有第六位女性出场了，跟大家来分享啊她带给所有听众还有所有读者朋友的祝福。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梁芙蓉，希望我们年轻的父母能很好地了解婴幼儿正常的生长发育特点，学会如何更好地养育宝宝。秋冬季是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高发季节，提醒父母给宝宝按时接种肺炎和流感疫苗，家中定时开窗通风，外出回家勤洗手，尽量不带孩子到人多的场所，祝福所有的家庭幸福，宝宝健康。 在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不仅要和大家分享《不留遗憾》啊这样的一套系列丛书，其实我们也要更多的把一些专业医生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啊，带给所有的准妈妈，还有她的家人们的，还有新妈妈啊以及他们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些祝福和提醒。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内容的是梁芙蓉医生，梁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儿科主任医师，中国优生科学协会临床营养工作组委员会委员。在我们今天说到的这样的一套书当中啊，不留遗憾，其中的不留遗憾北大妇幼专家教你健康育儿经的编者就是梁芙蓉医生。那刚才已经在节目的一开始说到了，这套书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的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出来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负责人是傅佳，现在归你了是吧？前面我们已经把肚子里面的事儿讲的很多了，出来以后，刚才梁芙蓉教授也做了提醒，那 出了以后的两本书，当时的策划是有着怎样的安排呢？为什么设计了这样的两本书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想着孩子生出来之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其实就是坐月子的这个阶段。女性在坐月子阶段，不管是对自己来说，对家庭来说，对孩子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她这个阶段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其实在后面，就孩子出生以后呢，我们其实是把它分两阶段了。一个就是坐月子，就是比较就近，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就近一点的，就比如说生后的，对，按时间顺序就近一点的，比如说生后一个月，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42天之前，包括可能3个月半年是一个状态。 那叫什么专业名词，说围产期对吧？ 应该是产后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42天以后，因为我们都知道42天以后呢，就是新妈妈带着新宝宝要去医院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后检查，来确定你是不是健康了。所以呢，我们在42天是以42天为划分，以前的就是30天，咱们是42天。 我觉得现在这划分啊，其实真的是啊特别不一样，弄得很多家长啊，很多这个新妈妈新爸爸都晕了。你看我们老说坐月子，但是呢最开始的时候说坐月子，比如你去个什么月子中心、月子会所，或者呢是你找个月嫂帮你带孩子，人家不给你坐30天，是26天。然后等到医生那头呢说有一个这个检查的期间啊，不说26天，也不说30天，现在都说42天。 对 啊，为什么会有26天啊、30天、42天这样的划分呢？傅佳你清楚吗？ 用我们这个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 你已经非常专业了 啊。是这样，就是其实女性在产后呢，她多久她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身体状况，特别是子宫啊，这个恢复的比较好呢，是真是42天，有的人可能是56天之后，所以我们是按这个来划分，就是按照他自己身体的恢复的状况来进行划分的。 哎，我学医的侯满如啊，跟大家来讲一讲，你们在上学的时候，你们在学医的时候，这样的划分，你说这划分是民间的呢，还是医学的角度来划分的呢？ 我更倾向于医学的角度，而且事实上现在医院也更倾向于医学的，那个民间的可能怎么说呢，可能更注重那个时间而已 啊。 而且在旧社会可能人们也没有太多的医学常识，主要还是靠那个自我感觉。 也就是说大家估计着这个26天也好，或者30天也好，你感觉差不多了就行了。 对对对。 但如果要是从医学的角度，比如说从这肌肉的恢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恢复啊，伤口的恢复啊，可能42天更合理。 对， 所以在这本书啊，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做好月子养好孩应该是42天。 它也有它更重要的，因为它更重要的是包括就是你在坐月子期间你对自己的照顾，对孩子的照顾，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孩子比较小，你处于恢复阶段的。当然了，是42天以后我们也照顾到了，就是6个月以内吧，可以是这么说。这本书就更多的倾向于6个月以内。那么另外一本书就育儿呢，可能就是0到3岁的，就是时间拉长了，0到3岁这个很关键的孩子成长发育的这个阶段呢，父母应该给予各种更好的支持，是在这本书里体现的。 刚才说到了啊，这样的一套书，两位专业人士侯满如还有傅佳呢，他们是一人负责了一部分。我们刚才呢也听到了啊，傅佳呢，他跟大家介绍了这样的两本书的一个设计和安排。那就问问侯满如了，学医的啊，傅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按照你们学医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啊，你觉得合理吗？ 我个人觉得是相当合理的，因为那个坐月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像那个育儿经1到3岁，它是孩子身体各项机能，尤其是大脑进行突飞猛进的一个发育阶段。我前两天看到一段话，就是说孩子在3岁之前大脑已经发育的跟成人接近成人的70%-80%了，但是如果要是他才3岁之前获得的智商情商，其实是3岁以后所有阶段都是都要多，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这样的划分是非常合理的。 哎，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啊，满如在你的这个妈妈肚子里面这个阶段啊，特别的拿出来一本书是讲的吃，可是呢你看啊，孩子出生了，你那坐月子包了归堆，也就是10个月1年，咱连备孕都算上，也就是这样了，这都已经到了好几岁了。但是傅佳，你的策划当中并没有把吃单独的做一本书，什么原因呢？ 因为 两本书里其实都涉及吃了， 对，都涉及吃，因为我们对于就是坐月子这本书其实它也是包括了各种吃，但是我们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个体的差异很大，那么我们更倾向于如何的就是给他一个正确的指导，不是具体如何操作，而是更确的正确的一个指导，让他在坐月子期间，在育儿期间如何的更好通过，不单单是饮食，我开始就说了，不单单是饮食，也要通过运动，心理调节等等的这一方面，综合的来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到更好，把孩子带得更好。 嗯，我们刚才呢跟听众朋友大致的分享了这样的一套五本书《孕产育儿》，其实我们是按照虽然是分了两位啊专业人士给大家做介绍，但是呢也是按照时间顺序跟大家讲到了，在书中呢不同的专家呢给所有的准妈妈、新妈妈、孕妈妈做的相关的提示。哎，这样的一套书，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能把所有内容逐一跟大家分享，不能把所有的坑都给大家给 填 平 了， 但是呢我们可以挑其中的一些内容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既然是五本书嘛，每本书讲一个要点吧，那么嗨，其实我觉得哪个都挺重要的，那么还是从满如屋开始，最先的是你来，因为要从备孕，要从怀孕开始说起，对不对？那怀孕备孕这本书当中你给大家带来的知识点是哪一个呢？ 这个知识点主要还是针对那个备孕怀孕中常见的遗憾，就是在医院这方面的遗憾。嗯，比如说那个有的家长他在孕五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唐筛，然后唐筛唐氏综合征儿的概率比较大，然后呢他又做了一个就选择做了一个无创 DNA 检查。 就是羊穿是吧？羊水穿刺是吗？ 不是，是什么？为了，他其实是为了避免做那个羊水穿刺，他做了一个无创 DNA 检查。常规上这是可以的，但事实上有的是那个无创 DNA 是不能代替羊穿的。这个在备孕怀孕这本书上就有详细的讲解，如果在这儿讲可能会就比较麻烦一点。 哎，也就是说在备孕和怀孕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检查要提醒大家怎么去做，这个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些数据怎么去看。其实这是满如你觉得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对的。 嗯， 而且也是很多准爸爸准妈妈需要掌握的一些东西，而在我们事实上我们国家的一些准爸爸准妈妈就比较容易忽略的，或者是愿意把这个东西交给专业的医生。其实我们了解一些可能比医生更重要，因为医生面对的是广大的准爸爸准妈妈，我们是针对的我自己。 嗯，对于这一点啊，傅家有话说是吧？ 对，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就着满如刚才说的，为什么我们说在产检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呢？就是他首先提醒你，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时刻关注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二，就是对产检结果的一个分析呢是非常重要的。就如果你对这个结果呢，你不能很好的分析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预后。就不太好的一个结果。如果你早期你能更好的更客观的来看待你的这个结果，那么也许很多就是这种不该有的问题可能在早期就把它规避了，就非常好。 哎，没错没错。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检查，有一些检查结果这个一切顺利，一切都正常还好，但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真是希望有些问题能早期发现， 对，是的， 更好的能够控制。 是， 刚才说到了这一套五本书当中以时间为轴，刚才说到的呢是备孕怀孕，紧接着就要吃出好运了。在这一点上啊，满如有什么精彩的看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吃出好运就是如果你要吃了个柿子，你要吃了个山楂，你要吃了个海鲜，赶快翻翻这个书，到底碍事不碍事是吧？我的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是这样，就是这本书还真不是这么散碎的说您吃了一个柿子您行不行，吃了一个螃蟹行不行这事儿。这个其实这本书它的特点是系统的讲了营养，它还在这本书的开头提出了一个孩子生命初期1000天的概念。这个概念在现在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从怀孕到孩子2岁这个营养调理。还有就是他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提醒你每个月重点补充什么营养，规避哪些问题。 没错，在这本书啊，大家如果拿到以后啊，打开就会发现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也就是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的第一页，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叫“平安怀，顺利生，合理增重，不留遗憾”。 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大肚子、体重激增啊，是不少孕妇的一个常态。但这本书上来就告诉大家，这并不是常态，这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那么刚才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刚才那个满如说的那个，就是现在提出了一个。就是生命周期1000天，就是从生命初始到1000天，就是其实是2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大家看没看到，它是把你从胚胎形成时期包括在里头的，就说明你在备孕的时候就应该做准备，做好的准备，然后在怀孕的时候你各种的营养的支持、运动的支持、体重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孩子未来几十年的一个发育状态。另外呢，就是还要说一说刚才那本就是营养的那本书为什么好呢，就是是我们2016年最新的膳食指南，有一个专门针对孕产妇，就是怀孕、 哦、新出来的数据， 对 是吧， 对，有一个它是一个指南，就是它有一个针对一般人群的指南，那么它后面呢会分很细的，有备孕的指南呀，怀孕产后指南，它会有，我们是针对那个里头的最关键的一个系统的介绍，来融到我们这本书里头的。 没错没错，因为社会条件的变化，也因为我们这个人体本身的变化，刚才我们说到一些数据，其实是经常几年就会有更新的，那这本书也会把最新的更新的数据带给大家，给孕妈妈、准妈妈还有新妈妈做指导。 这也是我们出版社出书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是更新的、科学的、权威的、专业的、有用的。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没补叶酸，没做胎教，备孕走了很多弯路，怎样避免孕产育的各种遗憾呢？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不留遗憾》系列，这是一套孕产育儿类套系书，一共5本。《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完美备孕怀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吃出好孕；《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科学胎教；《不留遗憾》，协和专家教你坐好月子养好孩儿；《不留遗憾》，北大妇幼专家教你健康育儿经。这套书列出来了过来人的各种遗憾，在专家的专业指导下自己解决问题，不留遗憾。嘉宾本书责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编辑傅佳女士、侯满如女士，不留遗憾，欢迎收听。 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不留遗憾的书籍啊，其实就像前面啊傅佳谈到的，专业权威是它的重点。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总结的那些经验啊不重要。但是如果呢这些经验呢您拿来用，有可能它并不能像医学专家那样的广泛的应用，而可能仅仅是某些特例啊用起来比较合适、比较合理。但是这本书你们找的全是著名的啊医院的重点科室的这些专家给大家带来的最，刚才特别我注意听了最新的知识。说到了小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还有一本书就说的是胎教啊。那关于这本书啊，曼如你的知识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哪个内容呢？ 这本书最主要的是它是根据妈妈孕期妈妈的情况和宝宝的生长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胎教，这是有别于市场上的胎教书的。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是小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现在出来了，出来归夫家了， 对，归我了。 哎，我们也同样是每本书带一个看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我就简单说一说，就比如说很多父母孩子生出来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纸尿裤 他们很多就是觉得穿不穿纸尿裤呢，穿纸尿裤怕一红屁股，二螺旋腿，其实并不是、我想说的就是螺旋腿这种状态呢，其实一岁以内的孩子它是一个自然的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慢慢的他的腿 并不是纸尿裤给勒的， 对、所以你不要以为是纸尿裤引起的螺旋腿，其实它是个很正常的生理现象，也不要把他的腿故意的给他绷直了，反而不利于他的生长。 刚才附加的这个提示啊，我觉得真的特别好。你看有不少的，我觉得年轻妈妈还好一点，有不少的家里的老年人啊，一方面说这个孩子啊用这个纸尿裤，咱们刨出经济上的考虑啊，但用纸尿裤比如不透气儿、然后比如说呢被给孩子弄出螺旋腿儿，然后老年经常什么做法呢，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经常把孩子绑在很紧的那个这个衣服当中，对，打包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哎孩子稍微大一点就不给他用这种这个尿布了，我说的不是一次性的纸尿布啊，是其他的一些尿布、然后甚至让孩子光屁股，其实这些方法 都是错的， 而且尤其是让小孩经常的这种光屁股啊，然后呢其实时间长了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也 是有影响的， 对对、所以在很多的国外一些欧美的国家有不少的小朋友因为自己的这个排泄啊还没有训练特别好，他们五岁四五岁五六岁还有用纸尿裤的呢，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提醒一下，特别是年老的这些， 是其实是应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这个纸尿裤，这说到的是这本书做好月子养好孩当中的一个知识点、那健康育儿经重点要分享哪个内容呢， 健康育儿经我就想说一个，就是益生菌，因为益生菌这个概念大人炒的也很火，就是在成人里头炒的也很火，那么对于孩子来说有很多家长就提出困惑，我到底用不用，我什么时候用，我用多久， 很多家长的做法是看了这益生菌的相关报道和介绍，说这东西吧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万一不吃对孩子要有不好的地方可他怎么办呢，所以就选择了吃， 长期服用是 到底吃不吃 绝对要避免的，长期服用绝对是要避免的、这个也是我们里头填坑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益生菌到底用不用，是可以用的，但是不是任何的宝宝都用、它是出现一些体征或者是一些指征的时候，比如说他腹泻，他菌群紊乱的情况下你是应该给予支持的，那么当他紊乱情况已经改善了，你要靠他自己的免疫力来调节，不能长期用这个益生菌，如果长期用反而把原本正常的菌群打乱了。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孩子啊，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啊，很多妈妈说哎呀，说现在怀孕真痛苦，等到这个孩子一生下来我是不是就能轻松多了，然后一些过来人生出来妈妈说一旦你生出来以后就恨不得还把他踹回去， 对，是这样的 其实在小朋友啊怀孕的过程当在妈妈怀孕小朋友刚刚出生甚至到三岁到六岁之前吧，对于很多家长来说真的是啊，第一没有经验，你不知道怎么去办啊，你摸不着头脑，第二越小的孩子可能这个抵抗力越弱越容易生病，所以这个阶段真的是很多家长朋友 是应该好好的呵护的， 对，一家人手忙脚乱然后百爪挠心的时间段，我想有这样一套书他们就能够减少很多的困扰了。 对，我们其实做这套书呢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就是希望给更多的读者朋友一个选择一个提醒，用更新的一些知识更权威的一些理念来指导读者，当然每个孩子每个家庭他都有个性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能做的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怎样可能更好。 如果是熟悉啊轻工业出版社孕产育的书籍的听众朋友，对于傅佳还有侯满如他们两位责编一定也不陌生，他们以往呢都出了很多的优秀的套系的书籍带给这些妈妈准妈妈还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哎，为什么这次你们俩搭档一起出了这样的一套不留遗憾，满如你当时怎么挑的搭档，他挑的你还是你挑的他呀 我们两个是一个分社的又是一个部门的，我们这套书是大家来协同合作的，不是每本书必须是谁 对，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编辑部的，我们分社分了很多编辑部，我们是刚好两个人又是搭帮过日子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做任何一套选题的规划时，我们是一起集所有就是编辑同事的力量，包括专家团队 编辑团队，整个包括设计团队，我们是合力来打造的。 哎，也就是两个人手里捋了捋自己的专家资源，捋了捋自己现在的这个信息储备，觉得你们两个人搭配这套书是最合理的。 对，是 还做了一个分工。 是， 感谢啊，侯满如还有傅佳呢，把这样的一套书，一套五本的孕产育儿图书带给大家。我想呢，也特别希望，正如这一套书的书名起的不留遗憾一样，让所有的那些孕妈妈、准妈妈不留遗憾啊，建立一个自己的知识储备，然后顺利的度过孕产育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时间段。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两位说出结束语的时间到了，傅佳。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也希望大家更加关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孕产育这个板块，我们相信我们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分享给读者更好更优秀的书。 满如，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我最后祝大家孕期愉快，宝宝健康成长。 感谢两位责编傅佳和侯满如的详细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青南古苑右，东方兴国门，大德容天下，